爱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美国合众国际社、巴西的拉美祖国报、碧水报、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竹笛僧祥研究委员会、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经国改建的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环球网、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竹笛僧祥研究委员会网站和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分别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坚持实现生产正常化的圆山皮鞋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他对三尺渊郡各部门工作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